是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员工价只卖50台，现金直降3000元，赠7重好礼，再送1吨汽油，买车送金牌。6月17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83790100。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6月26日。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店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朝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959资讯快报。 为牢固树立选民意识和群众观念，听取和反映选民的意见和要求，加强涿州市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保证代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发挥代表作用，市人大在全市范围内建立选民之家。6月8日，涿州市高官庄镇、窦庄镇选民之家举行揭牌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出席。按照涿州市农业局的要求，东城方镇积极开展原乡镇3员，即农机员、农技员、基层畜牧兽医人员的认定工作。截止目前，已接受申报材料80余份，正在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查。自涿州市煤改气工作开展以来，松林店镇、镇村两级积极配合施工单位，做好村内管线安装和中压管道施工工作。截止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壁挂炉认购、入户管线和燃气表等安装正在全力推进。为进一步发扬广大职工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的光荣传统，涿州市总工会在全市启动第6期职工互助一日捐活动。据了解，涿州市2017年度职工互助一日捐缴纳互助金范围对象为本市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在岗职工。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狂风暴雨，爱情来的

狠狠刺痛胸膛， 相思别痛， 相思痛， 让你紧紧陪在我身旁。 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范玮琪，他在200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哲学家》。黑暗可以很光明，哲学可以很轻盈。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他会用音乐唱出普通人的生活还有感情的哲学。那事实上呢，哲学也许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的遥远，或者说那么的严肃。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这个职业上，或者说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其实都可以是自己生活、工作和感情的哲学家。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在说到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有那种哲学家的感觉，对吧？我们都在生活当中不断地去提取一些经验，然后让自己呢能够来适应生活的波澜起伏。冯建宇，敢爱就来。 沉默多角落存放寂寞，别闹了，空虚不是我传达的选择。听见他们爱了，看见他们依爱就疯了，谁又害羞也什么矜持呢？听见他们爱了，看见他们依爱就疯了，谁又害羞也什么矜持呢？ 装过多不可爱，不爱怕你输。

身边呼唤，来吧亲爱的，来这片白桦林，在死的时候他慢慢地说，我来了等着我，在那片白桦林。 是来自叶蓓的一首歌曲啊，在他1999年纯真年代当中收录的一首歌《白桦林》。这首歌曲我们当然最熟悉的应该是朴树的版本，对吧？我觉得就好像是一个特别动人的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样的，有这个人给你讲述的版本，有另外一个人给你讲述的版本，因为故事实在是太好听了，所以你每次听起来不管是谁来讲述都会百听不厌。林俊杰街道。 林俊杰2008年《追追路》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街道》，走在街道上，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群，看到不断闪烁的霓虹，你的心里面是热闹无比，还是说其实会有一点点苍凉和孤独呢？你看过凌晨的街道吗？还是看过深夜的街道？还是看过繁忙时候的街道啊？其实也许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都有过吧。周笔畅为电影《超级快递》所演唱的插曲《Say Goodbye》。 我却不知不觉站在你选择的那一边，感谢人海中能遇见你，请原谅我骗了你，我会收集这段美好的回忆。 Say goodbye， 带着你的祝福离开，让沉默填满了留白，愿彼此都有幸福的未来。 Say goodbye， 不要再问何时回来，怪时间不够慷慨，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Say goodbye，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唱饮，也没人吃。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全球最大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将落户怀柔科学城。建成后，这座直径达700米的圆环建筑将成为雁栖湖畔的北京新地标。据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筹备办的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光源将于2018年破土动工，预计2024年建成。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光源类似于 X 光射线，但亮度要强得多，能让科研人员把微观世界看得更透更细，像是细胞、血液在血管的流动、微纳米级器件的工作情况、飞机机翼的老化程度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这也将大大减少在研究新材料上所花费的时间。北京日报消息，记者5号从工联公司获悉，由其负责组织建设的新店村路东延近日已正式建成通车。虽然全长只有1.6公里，但实现了新店村路与京城高速之间的互联互通，缓解了北苑地区周边的道路拥堵。记者了解到，新店村路东延为城市主干路，红线宽度35米，设计时速60公里。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琴声在飘荡。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共同分享欢乐悲伤。 这是庞龙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往日时光》。的确，在人们的很多记忆当中啊，这个往日的时光呢，总是那么的美好。甚至有的时候，过去的一些艰难，一些你会觉得当时很困难的时刻，日后回想起来，其实也是人生当中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了，对不对？所以人总是在不断的成长，也是在不断的积累吧。节目最后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戴佩妮的一首歌，2006年《爱佩妮》专辑当中带来的《一个人的行李》。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几首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下一秒钟到